多一方心伤，足够三生三世背影成双， 背影成双， 在水一方。相认，就让情分。 刚才的那首《凉凉》当中呢，杨宗纬用他纯净细腻的声音， 你不可能，你的姿态，你的青睐，我存在在你的存在，你以为爱就是悲哀，你挥霍了我的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林忆莲演唱的《崇拜》的版本呢，最早是来自于湖南卫视《我是歌手》这个节目当中，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李健演唱的一首翻唱歌曲呢，也是来自于那个节目，我们会听到他翻唱许飞的那首《父亲的散文诗》。在听到这首歌曲的第一时间，我就被打动了，歌词是那样的朴实，让我们不禁联想到了我们自己的父母，